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9月30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北沙滩至建祥桥北路段受交通流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今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国庆节期间北京市多条道路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 天津方面，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昨天开启； 河北方面，河北塞罕坝机械林场获得联合国土地生命奖；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发改委表示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严禁拉闸限电。 国际电讯将会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自我隔离，计划和土耳其总统面谈防疫措施。 日本媒体报道，岸田文雄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将出任日本第100任首相。 文体方面，北京全市公园40项文化活动喜迎国庆假期。 北京2022年冬奥会疫情防控政策公布，将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明天就是国庆节假期了，我们首先关注一组与三地假日出行相关的消息。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了节前及国庆节的交通预报和出行提示，节日期间北京市多条道路将采取临时管理交通措施。 今天上午的10点，天安门广场将会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从早上6:30开始，天安门广场周边区域的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公交车辆也将会甩站或绕行。 10月1号的0点到7号的24点，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天安门广场西侧路禁止车辆通行。10月1号的到7号的每天8点到晚上7点，香山地区南新村街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方向行驶。此外，国庆节期间，首钢园区、世园公园、首都剧场、世纪剧院以及天桥艺术中心等将举行大型活动。通州、密云、顺义、房山的部分村镇将举行民俗文化节等活动，活动期间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部分路段将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华北空管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当中，北京两大机场航班量预计超过9100架次，昨天开始迎来了出港的高峰。11长假当中，首都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5080架次，而大兴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4050架次，相比去年同期都是有所减少。北京两大机场的节前航班高峰出现在昨天和今天，而节后的航班高峰为10月8号。 另外，据非常准大数据统计，十一长假中，我国国内航班量将稳步上升，计划出港航班量将超过10万架次。从机票的预订搜索量来看，国内最热门的目的地依次是北京、上海和成都。全国航班量排名前三位的机场分别为广州白云、上海浦东和北京首都。 国庆期间，北京市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达到456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了大约4%。北京公交集团将会采取重点线路增发车次，朝阳站增配运力，开行节假日专线等多项措施，保障市民的出行。 今天晚高峰将提前到下午2点，公交集团将加强客流集中的大北窑、东直门等8处地区的共有39条线路的运营投入，增加配车300多部。 节日期间，途经北京朝阳站的413路、911路等6条线路都将会采取超常规保障措施，返京高峰日增加配车22部，并且加大北京朝阳站地铁直达摆渡线的开行频次。 针对环球度假区的出行客流，北京公交集团推出了5条市区往返环球度假区的定制公交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线路，市民可以提前线上预约购票。此外，途经重要景区的65条线路将增配机动运力140部，较日常增加13%，并且开通东直门到古北水镇、慕田峪长城2条假日专线，为市民的假日出行提供保障。 昨天，北京市公安局通报了国庆假期交通、旅游以及整体安保工作的安排。北京国庆旅游产品预订量呈倍数增长，预计游客峰值日均将会达到130万人。北京警方也将会在十一期间启动高等级勤务模式，全力做好国庆的安保工作。 根据预测，国庆假期外地游客热衷的旅游目的地主要为故宫、北京环球度假区、天坛、颐和园、八达岭长城以及南锣鼓巷等景区景点。北京市居民的出游目的地主要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玉渊潭、北海动物园、大兴野生动物园等公园景区。上午的8点到下午2点属于游客的游览集中出行时段。 警方也特别提醒市民群众合理地规划自己的行程，提前通过景区官网掌握限流、预约以及错峰的相关提示。目前，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北京环球度假区等景区景点都是需要从网上实名制预约购票，扫描身份证入园。 在交通方面，预计从今天下午开始，京藏、京城、京港澳、京哈、京沪以及京开等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交通压力将逐步上升。10月1号到3号的上午时段，高速公路将出现出京的车流高峰。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八达岭段，京城高速望河桥到酸枣岭桥，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到世界等路段的出京方向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10月5号到7号的下午，各条高速将迎来返程车流高峰。京藏高速上清桥区、京城高速酸枣岭桥到主收费站、京港澳高速梨园桥区等将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另外，东六环、南六环的部分路段也将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 国庆将至，昨天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提醒，校外培训机构要强化规律自律，不在假期违规开展中小学生学科类培训，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杜绝违法行为的出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握国庆小长假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全面开展线上线下明察暗访。 对于广大家长，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提醒，要树立科学教育观、成才观，积极承担起家庭教育责任，结合家庭实际，合理安排假日生活。要增强亲子互动，多陪孩子参加与党史学习、国庆纪念、劳动教育等有关的参观实践活动，培养兴趣，开拓视野，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北京电信昨天联合多家单位进社区开展智慧安防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国庆长假临近，警方也提醒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刷单和退货等诈骗行为。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赵伟介绍说，根据日常警情监测分析，长假市民普遍时间宽裕的情况下，诈骗特点也比较集中。 像这网络购物，过节之前呀，或者过节期间会买一些商品，骗子呢会以你的商品啊出现了质量问题，或者在快递运输过程出现了问题，可以给你退款退货。还有比如说学生玩游戏的时间比较多，可能会遭遇到游戏的诈骗，卖游戏装备啊，或者游戏代玩啊这样的诈骗，甚至网上去寻找兼职被网络杀单诈骗。 在活动现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队长还为居民介绍了全民反诈 APP、加微信群联防联治、96110反诈电话等多种反诈手段。北京电信在本次活动中推出了智慧安防礼包，为居民带来智能摄像头、智能门铃、智能门锁等智慧设备，全方位提高居民家安全防护水平。北京电信将继续和北京市反诈中心合作，开展百场社区型反诈宣传活动，掀起北京反诈安防宣传热潮。 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昨天北京地铁第一家智能无人便利店试点在地铁七号线欢乐谷景区站开业运营，店内为广大乘客提供了鲜食、乳品、水饮、纸品、美妆以及面包、糕点和休闲零食等七大类品类，共500多种产品，还引进了各类极具北京特色的文创产品及北京地铁的特色商品，配合一清控股公司的无人零售技术，打造具有京味文化科技元素的地铁智能无人便利店。 昨天下午，北京市京投公司发布，由所属轨道公司负责建设的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从9月20号园区开幕以来，累计进出站客流双双超过了9万人次，其中进站客流9.23万，出站客流9.06万。七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两条地铁线路运行平稳有序。 环球度假区站是七号线东延和八通线南延的终点站，是环球主题公园的配套工程。站厅层共设置出入口6个，游客从 BCD 出站口步行约7分钟就能够达到环球城市大道的入口安检处，是去往环球主题公园最佳便捷的交通方式。作为北京第一座地景式地铁站，车站建有全国唯一的屋顶景观，大尺度草坪生长在环球影城的上方，成为园区内的独特风景。 同时，作为环球主题公园配套道路工程的万盛南街，街道下方首次配建了城市的综合管廊，实现集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等所有管线一次性同步入地，彻底解决过去地面道路井盖密布以及天空蜘蛛网的问题，改善了通州梨园地区和文化旅游区的市政交通环境。 北京市养老服务专项规划昨天出台，北京市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域服务资源，协同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将养老机构的服务逐步延伸至居家、社区、社区住餐、住洁、住浴、住行等服务将全面覆盖。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介绍说，这是把基本养老服务落实在家门口的规划。 核心呢，就是在2035年，所有的需要长期照护的这些服务对象实现全面覆盖的基本的养老服务，实际上就是保基本、促普惠、强精准，实现我们整个服务呢可及、可以预期。 据预测，2035年北京老龄化率将达到25%，届时全市常住老年人口将达到575万左右，其中高龄老人将达到140万，失能失智老人将达到27.5万。本市将通过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街乡镇养老照料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区域服务资源，协同建设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它的核心圈层是3张床，养老照料中心集中养老这张床，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短期托养这张床，家庭照护床位家里这张床，这3张床和跟它相结合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相对应的各种医疗服务，构成我们一个基本的核心。今后失智老年人在家又能不能有居家的相应的失智照护，在养老照护中心当中有没有更加专业对应的照护，这都是今后要逐渐发展起来。 具有本市户籍的城市特困人员、农村特困人员等城乡特困老人、托底保障群体、低保或低收入家庭、失能、失智、高龄老年人等困境保障群体、失能、失智、重度残疾、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等重点保障群体被划分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 当前新冠病毒突变频发，全国呈现了多地散发性的局地疫情。作为抗疫科技的重中之重，疫苗研发的技术、疗效和速度都备受关注。在9月24号到28号举行的2021中关村论坛上，与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表示，中国科学院正在研制新一代的重组蛋白疫苗，应对新冠病毒变异。 疫苗是疫情防控传染病最有力的技术手段，是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最有效措施。国家药监局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经批准了24个新冠病毒的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其中4个新冠病毒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有2个新冠疫苗病毒被列入为世界卫生组织紧急使用清单。 在各条技术路线角逐当中，灭活疫苗被首先批准上市使用。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说，首批疫苗最终选择了灭活技术路线，是从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以及商业化等方面综合评判的结果。 昨天，2021北京国际再保险高峰论坛在北京市举办，来自政府机关、中外保险机构、科研机构等130余家单位的400多名与会嘉宾，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围绕创新、协同、绿色、安全，共建巨灾风险管理生态圈为主题，共话防治重大灾害风险，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北京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是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最早、开放最早的地区。中国再保险历史上众多标志性的事件也都发生在北京，充分说明了北京在国家金融管理和风险管理当中的枢纽地位，同时也彰显了北京再保险市场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迈入新发展阶段，北京也将会积极支持再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打造面向全球的再保险中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力保障。大会呢，主论团还举行了中国台风巨灾模型 2.0 的发布仪式，同时还举办了中再集团中国再保险研究院成立仪式。 昨天，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幕，将持续到10月5号。天津周密安排，做好服务，保障车展精彩呈现。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这次车展启用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一期10个展馆和室外展区，总展出面积达20万平方米。大众、奥迪、梅赛德斯奔驰、福特、一汽红旗、东风、北汽、广汽、吉利、奇瑞等国内外主流车企都高规格参展，其中中国公司全球首发车7台，跨国公司中国首发车7台，概念车11台，新能源车145台，新车上市活动18场。一些新能源品牌汽车也通过展会展示行业新技术和新趋势。 从这个展车的数量，包括首发车、概念车的数量，到展商的参展的热情，包括展出的品质，都应该说是2021年度整个的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也是规格最高的国际展会。 现场举办了10多场新车上市活动和近30场新闻发布会，不少国内外汽车制造商现场与大家共同见证最新产品和技术发布。 我觉得这个场馆非常的棒，可以看到主办方是非常用心的。其实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到天津，算是亮相我们的品牌。天津会变成我们北方非常非常核心的战略城市。 天津车展感受是非常好的，整个外部的交通管理的非常的顺畅，防疫要求很严，这种严格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更放心。 除产品展示之外，智能驾驶模拟挑战赛、专业交流会和论坛等活动也将同期举行。车展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观众可以通过实车体验获得最直观的车辆性能及智能科技感受。 依据天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到2035年，天津以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为导向，为高质量发展腾空间，助力产业升级建设强势，打造京津滨创新走廊，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具体情况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的报道。 规划明确，建设一基地三区，金城要集聚金融科技、商贸服务以及文化创意等服务产业，滨城要集聚航运贸易、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等港航服务产业，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智慧港口。规划提出，从智能科技引领的实体经济、支撑先进制造研发的服务经济和面向未来的创意经济三大产业发展方向，加速京津协同互动，引导高新技术企业与研发机构向京津滨廊道集聚，打造京津滨创新走廊，推动京津冀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北京到天津再到滨海新区这条区域发展的主轴，汇聚了全区域最为密集的高质人才、最为众多的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非常强的区域创新发展潜力。因此在本次规划中，我们提出天津要主动作为强化对于北京创新资源的一个引入，来形成未来连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的智能制造新干线。 依据规划，发挥天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构建一加 N 天津都市圈，联动唐山、廊坊、沧州等城市，打造宁河至唐山、宝坻至唐山、平谷至冀州、通五廊地区、静海至沧州五个跨界示范区，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 为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今年国庆假期，天津市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安全保障的前提下，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的有利时机，组织开展100多项优惠促销、商旅文体融合、线上线下结合的促消费活动，实现以节聚市、以节兴市、以节兴商，更好地激活节日消费市场，释放消费潜力。 在促进汽车消费方面，国庆期间，天津市商务局会同汽车行业协会开展了车展换新季，借助国际汽车展览会等契机，推动天津市汽车经销商开展降价活动。 各大商场结合国庆、丰收季以及换季、店庆等主题，也纷纷策划精彩的促销活动。国庆假期，新五爱道、陈塘庄、哪吒美食广场、姚村等15家夜市正常经营，推出了各类美食及儿童游艺等。此外，国庆期间以步行街重点商圈为代表，融入文化、旅游、体育等多种元素，打造特色消费场景。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9月27号到29号，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召开的第八届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河北的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这是塞罕坝机械林场继2017年12月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之后所取得的第二个联合国最高荣誉。 土地生命奖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设立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最高级别奖项，旨在表彰激励在荒漠化与土地退化治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发挥模范作用的个人、集体或者项目。该奖每2年评选一次，在库布齐国际沙漠论坛上进行授奖。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西城区举办的向社会公众报告工作会上了解到，北京市西城区纳入市级两区项目总金额位居北京市的第一位。同时在保障民生方面，今年西城区顶住了学位供不应求的巨大压力，新增学位，完成年度学位的保障任务，不断提高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下面我主要从5个方面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的区政府工作。 这是西城区区长连续第5年代表政府向公众报告工作。西城区区长孙硕说，西城区以两区建设为引领，全面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紧紧发挥区域的金融优势，瞄准未来经济增长，优化调整金融业、金融科技、资产管理、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这个四加 N 的产业布局。今年北京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北京金融法院等13个突破性标志性的项目率先落地西城。 西城区纳入市级两区项目库项目达到114个，累计落地71个，项目总金额1157亿元，排名全市第一位。在民生保障方面，西城区今年顶住学位供不应求的巨大压力，新增学前学位1140个，小学学位12000个， 完成年度学位保障任务，同时坚定实施多校划片政策，适龄儿童就近分配，公平摇号，坚决推动学区房炒作乱象退出历史舞台，破解学区房难题。针对近期社会关注的电动自行车电池家庭充电、非线充电等问题，孙硕表示，一些小区的自行车停车棚现在已经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充电柜或充电桩，预计今年西城区新安装9900个点位，缓解充电难的问题。 继续来关注，北京市卫健委与北京市教委日前联合发布通知，决定于2021年至2025年开展中小学营养教育试点建设，进一步加强北京市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工作。 2021年到2023年，北京市将组织专业力量面向试点学校学生开展营养教育课堂，每月为学生讲授营养健康以及食品安全的知识，饮食文化和饮食礼仪、健康饮食行为等等，并且带动试点学校营养健康的相关师资力量，编写开发适合本校各年龄段学生的营养教育教案和课程课件。2024年到2025年，试点学校营养健康的相关师资力量独立开展营养教育课堂工作，而市区两级专业力量将会协助指导。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驻东城区消费者协会拆条对接工作站昨天在东城区消协正式揭牌成立。据了解，这也是北京市首家消协系统消费维权的拆诉条对接工作站。 东城区消协诉条对接工作站是由东城区法院、东城区消协联合建立的消费纠纷化解平台。该平台整合了区法院、还有北京市区消防、北京市区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的力量，旨在探索形成消协人民调解和法院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以及协作机制。对于经过东城区消协调解达成协议的消费纠纷，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区法院及时进行司法确认，并且由法院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确保调解结果及时的固定，增强调解协议的约束力，快速化解重大疑难以及群体性和其他典型性的消费纠纷，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的彻底化解，避免出现调解完成之后某一方反悔导致调解无效的情况，更好地营造北京市东城区良好的消费保护环境。关注三地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针对近期能源供需偏紧的情况，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调节局负责人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始终把确保民生用能作为保供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将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确保今冬明春能源的稳定供应。 重点措施呢，包括多渠道增加能源的保供资源，发挥好中长期合同压舱石的作用，发挥好能源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的重要作用，合理疏导用能成本，以及有效的控制不合理的能源需求。国家发改委也将会会同相关部门，加大协调力度，向东北地区倾斜资源，全力保障东北能源的运行平稳。 这位负责人同时表示，将科学制定实施有序的用电方案，必须坚持限电不拉闸，科学安排有序用电，严格落实有序用电，严禁拉闸限电。 昨天，山西省保供14省区市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了。会上，山西和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天津等14个省区市签订了四季度煤炭中长期保供合同，保障能源的供应。 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是我国推行的一项稳定煤炭供需平衡、平抑煤价过快上涨的有效措施。山西是我国煤炭大省，在保障全国能源供应上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据了解，此次举办煤炭保供中长期合同对接签订会，将对缓解煤炭的供需矛盾、稳定煤炭价格、促进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确保民众安全温暖过冬，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昨天联合召开房地产金融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近年来金融部门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稳妥实施房地产金融的审慎管理制度，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连续稳定，在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当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昨天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年》，明确到2023年底，在国内主要城市初步建成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社会现代化治理、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民生消费升级的基础更加稳固。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兰花保育团队开展云南省兰科植物资源调查，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类资源库的项目采集时，在云南省镇康县发现了珍稀濒危植物华白棘的野外居群，这是时隔120多年，我国再次发现了野生的华白棘。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继续来关注国际电讯。俄罗斯总统秘书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向媒体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从当天起结束为期2周的自我隔离，计划当天在俄罗斯南部的海滨城市索契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面对面会谈。关于两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的防疫措施，佩斯科夫表示，双方的相关机构在之前的接触中交换了信息，正在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 普京14号在与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时表示，因为自己身边的人当中出现了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他不得不在一定时期内进行自我隔离。而从那时起，普京一直是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会见和出席活动。 据日媒报道，在29号举行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岸田文雄当选了第27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第二轮投票中以87票的优势胜出。10月4号，日本将召开临时国会进行首相的指名选举。作为日本最大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将成为继菅义伟之后的日本第100任首相，并将于随后组建新内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萨克斯28号发表文章称，美国国会眼下针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的激烈攻击，本质上是歇斯底里的反华行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屈服于美国国会的反华议政。 萨克斯说，美国国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控非常虚伪，美国国会经常会赤裸裸地向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施加政治压力，要求向美国支持的政权提供巨额资金，同时试图阻止资金流向与中国和俄罗斯关系比较密切的资金短缺国家。萨克斯说，作为多边主义机制，IMF 对全球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不应该屈服于美国国会中的反华议政。 接下来关注国际疫情。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欧洲中部时间29号17时3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了40万7664例，目前达到了2亿3263万6622例，而死亡病例增加了7207例，达到了476万2089例。 鉴于九月下旬进入亡人节后，柬埔寨确诊病例激增，柬埔寨决定节后对节日期间流动人员进行大规模筛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相应的处罚。柬埔寨劳工部表示，为了确保商业和生产活动能够维持运作，以及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所有的工厂和企业雇主必须在亡人节长假期间后对雇员进行新冠肺炎的快速筛查。 亡人节被称为柬埔寨的黄金周，每年的佛历10月1号到15号举行，共计15天。今年亡人节9月22号拉开帷幕之后，柬埔寨全国确诊病例激增，政府决定取消亡人节寺庙祭祀活动，并且呼吁民众予以谅解和配合。今年暂停到寺庙参加祭祀活动，换作在家中祭祖和与家人团聚。 据日本气象厅报道，东京时间29号的17时37分，日本海中部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气象厅表示，此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危险。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此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北纬38.8度，东经135.5度，震源深度400公里。 当天，日本北海道、福岛、还有茨城、琦玉等大范围地区都是有明显的震感。而气象厅专家表示，此次地震属于深源地震，由于震源深度超过了100公里，因此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 据加拿大媒体29号报道，加拿大东部移出矿井的39名被困矿工已经全部获救。本月的26号，运送矿工的设备发生故障，导致39名矿工被困井下，距离地面约1000米。事发后，所有矿工进入了紧急避难室，并与地面的救援人员取得了联系。救援人员27号晚使用辅助梯子开始营救被困人员，陆续有矿工通过爬梯升井。29号凌晨的4点45分左右，最后的4名矿工成功获救。 据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减少中小学考试和测验的数量，以确保建立一套合理的知识检测制度。这是克里姆林宫网站27号公布的总统指示清单当中所通报的内容。报道称，指示是根据此前召开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结果而作出的。 报道称，今年三月，俄罗斯教育部提出，地区和市两级进行的考试只会分散学生学习的精力，因此应该放弃这一制度。2018年赢得全俄最佳老师荣誉的基纳耶夫指出，全俄范围的考试对评估儿童的实际知识水平非常有用，但许多地区额外进行的考试是这些考试的重复，造成了不必要的压力。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一起来关注冬奥会方面的消息。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持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列席。会议审议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的关键政策。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其他人员执行二选一政策，即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而未接种或未完成全程接种的，入境之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 鉴于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决定不面向境外观众售票，仅面向境内的符合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的观众售票。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正在评估和优化所有活动，贯彻非必要不来华原则。除运动员和部分随队官员入住冬奥村外，所有的注册人员都将入住北京冬奥组委的签约饭店。 所有进入闭环内的境内外冬奥参与人员和工作人员都将会进行每天的核酸检测， 此外呢，北京冬奥组委还将会为无法独立预定赛前或赛时航班的冬奥会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帮助。按照计划，北京冬奥组委将于10月下旬发布第一版防疫手册，12月份发布第二版，而相关政策还将会在防疫手册当中得到更为详细的说明。 北京冬奥公园昨天开园，用42公里马拉松路线串起不同元素的风景。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北京冬奥公园29号正式开园，和公园一同亮相的是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这也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京西跑团团长李栋告诉记者，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去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冬奥公园经过京石客砖、京原铁路、风沙铁路、S1 线四条铁路、天然河道、线性铁路互相交错，导致公园内原有空间割裂，而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 42.195 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村铁牛啊这些历史古迹，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古今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 10月1号起，北京冬奥公园将进入开园测试阶段，游客可以通过景区智慧游园微信小程序实名预约免费入园游览，并且可以凭借预约码在指定停车场免费停车。石景山区城管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 十一测试的时候是开放了莲石湖和跑马大本营两个区域，其实还有一部分正在全力推进的，比如说咱们永定河左堤上的惠民的公共空间、篮球场、足球场、小孩的平衡车场。 昨天2021京津冀铁人三项大赛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该项赛事将于10月16号到17号在河北保定易县举行，目前报名仍在进行当中。本次大赛执行最新版本的国际铁人三项联盟竞赛规则，设有铁人三项和旗袍两项，其中铁人三项采用奥运会标准 51.5 公里，其中游泳 1.5 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里，而总关门时间为4小时。旗袍两项骑行40公里，跑步5公里，由参赛选手不间断连续完成。 本周，北京市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举办，共有近700名残障人士参加。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9月26号到30号，北京市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位于大兴区的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举行。本次体育大会注重市、区、街道联动，采用现场比赛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共有来自全市的近700名残疾人参加了市残疾人和谐杯乒乓球比赛决赛、旱地冰壶比赛决赛、飞镖挑战赛线上决赛、市盲人象棋比赛决赛以及优秀群众体育项目展示活动等内容。另外，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为市残疾人体协捐赠了资金，用于发展我市残疾人群众体育运动。本次体育大会，市残联提出了安全办赛、公平比赛、快乐参赛的具体要求。比赛中，不同地区、行业和运动水平的残疾人朋友欢聚一堂，尽情展示技能，以赛会友，充分展示了首都残疾人热爱生活、快乐阳光、自强不息的良好精神风貌。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公布，国庆假期当中将会进行客流管控，仅限持票、观影或是住宿的游客进入到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出于安全和疫情防控的需要，十一长假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会对平时向所有游客开放的北京环球城市大道进行客流的管控， 仅限持当天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环球城市大道电影院电影票，或是有效酒店的房间预订证明的游客来进入。 在门票方面，北京环球度假区手机软件的购票渠道显示，目前国庆长假中10月1号和10月3号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已经售罄，但其他日期仍有少量余票。北京环球度假区建议游客购买门票和出行前查看官方手机软件安全指南，了解北京环球度假区最新的疫情防控要求，以便合理的规划行程。 国庆节将至，北京全市公园风景区推出了花卉展览、文化游览、节庆演出等40项别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的生活。国庆期间，北京全市公园风景区推出了40项活动，包括花展、文化游览以及节庆演出等多种形式。 其中，第20届颐和秋苑桂花节正在举办，市民朋友们可以在颐和园观赏到大型盆栽桂花200多盆。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非遗文化体验周将推出京津冀非遗文化展示、书画笔绘、戏曲文化等多项适合游客参与的活动。通州区台湖公园的银偶艺术周将有银偶、木偶以及皮影等表演活动。关注更多 3D 旅游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文化旅游。 文化娱乐资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电影演出。电影《云霄之上》目前呢，在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晚上的颁奖当中揽获了3个奖项，成为了本届天坛奖最大赢家。今年北影节从影片、影人、影都等维度带来惊喜，展映了近300部中外影片。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带来的报道。 本届北影节主竞赛单元天坛奖有15部中外影片入围，受到疫情影响，入围影片中12部国外影片的剧组主创虽然没能来到现场，但都通过网络云端同步参与了闭幕式云颁奖。 最佳影片奖的是《云霄之上》， 中国电影《云霄之上》揽获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3个奖项，成为本届北影节天坛奖最大赢家。这部战争题材作品用水墨质感描绘了红军故事，导演刘志海表示， 中国美术学它是非常强调造型艺术，所以我们怎么把造型艺术能融入到电影当中，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具有风格化的、具有诗意的一部战争艺术片，这是我们一直所探索的。我也希望这部片子能跟中国的更多的观众能见面，上映的时候观众能看到不一样的战争电影、不一样的诗性的电影。 此外，最佳导演奖由《攻城日记》导演安德烈·扎伊采夫获得，最佳女主角奖由电影《坠雪少女》的主演诺亚·阿比塔获得。随着天坛奖的揭晓，第11届北影节也落下帷幕。在过去的两周里，影迷度过了难忘的电影时光。 31、32场吧，看这么多场，最根源还是因为自己喜欢看电影。 其实每一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新鲜的题材和自己没有接触过的导演，蛮有新鲜感。 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昨天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作为国庆三部曲的第3部，《我和我的父辈》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4位导演联手打造，分别带来了《乘风》、《诗》、《鸭先知》以及《少年行》篇章，以4个时代为序，追忆4个小家里平凡而伟大的父辈们的奋斗经历，再现中国人的血脉相承。 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再到我和我的父辈，国庆三部曲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立足大时代当中的小人物，展现普通人与时代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感人瞬间。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于今天上映。 昨晚，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东城区委宣传部、西城区委宣传部以及北京演艺集团承办的《会馆有戏》系列演出之《遇见湖广》在西城区湖广会馆启动，现场观众近距离观看了一场沉浸式戏曲演出。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彭岩的报道。 29日晚，昆曲《长生殿小宴》、评剧《花为媒》等一系列传统戏曲在西城区湖广会馆上演，名剧名角汇聚，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在本次活动中，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红玲出演了剧目《王宝钏三击掌》中的一折。他表示，剧团来到会馆演出，能使戏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我们原来的许多许多会馆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唱戏演戏的地儿，所以说呢，这次我们的大戏看北京，为我们传统的这种文化艺术，包括我们各个剧种的院团，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作为一个戏曲演员，我觉着观众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 坐落在虎坊桥西南角的湖广会馆始建于1807年，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1830年增设戏楼，陈德林、梅兰芳等著名表演艺术家都曾在此演出。举办本次活动有利于创新戏曲的艺术表现形式，重焕会馆风采。北京演艺集团副总经理董宁说， 今天推出的《遇见湖广》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在这个作品中，我们已经把北京的首都的会馆味道与我们本身国有院团的各种的艺术形态和演绎特点融合在一起。 演出期间，现场观众不断鼓掌喝彩。观众张女士说， 我觉得挺震撼的，因为之前对这些戏曲什么的都不是特别了解，原来我们的传统艺术还这么多种多样，觉得特别棒。我当时坐下来，我就在开始搜索相关哪还有继续的就是表演，准备想继续深入的了解一下。 国庆72周年音乐会昨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指挥家谭丽华执棒北京交响乐团和北京音协合唱团，与高参、郑培钦、赵英席等艺术家共同演绎了《我爱你中国》《红色娘子军》《瑶族舞曲》等脍炙人口的曲目。 国家大剧院邀请首都各界的模范和代表观看演出，包括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应急救援人员、下沉干部、运动员等。10月2号，本场音乐会还将在线上播出，届时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的古典音乐频道以及多家网络平台线上观看。 9月26号和27号，北京京剧院现代京剧《许云峰》作为第九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参演剧目，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有继承、有创新的作品。该剧改编自同名小说和北京京剧院京剧《红颜》。此外，北京京剧院在本届京剧艺术节上的另外一部展演作品《新编现代京剧李大钊》将于10月1号和2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 作为第四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剧的展演作品，10月11号到13号，中国煤矿文工团原创音乐剧《花落花开》将在天桥剧场上演，讲述晋崇务工人员无私抚养弃婴的动人故事。这次演出是《花落花开》的第二轮演出，也是该剧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扶持后的首轮演出。 在国庆前夕，由中国嘉德主办的“彩笔长春周之冕百花图卷红灰松桂长春特展”于泰康国际大厦举办。三件当中，中国花鸟画的重器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与此同时，“彩笔长春明清花鸟图”的革新学术研讨会也在北京召开了，多位学者共同探讨了明清至今中国花鸟画的成古和革新。 这次特展所呈现的百花图卷是吴门花卉三杰周之冕的传世手卷中最长的作品，画心纵32厘米，长达17.17米。这幅长卷描绘了兰花、梅花、辛夷花、桃花等近80种四季的折枝花卉。周之冕的绘画风格融合了写实与写意，既真且妙。明王世贞评述明代花鸟画之成就以吴门为最，而吴门自沈周之后又以陈淳、陆贽、周之冕为代表。陈淳长于写意，陆贽善于写形，为周之冕恰能集合二者之长。 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画研究所所长朱万章表示，国内文博机构藏有百花图大概有100多卷，其中80多卷集中在了明代。周之冕的百花图卷是所有百花图当中最长的鸿篇巨制，花卉的品种也为最多。 由天津市文明办、北辰区宣传部主办，平津战役纪念馆、金庭沙画文化产业基地承办的伟大的征程红色沙画艺术展昨天在平津战役纪念馆举行开展仪式，展期半个月。此次展出的沙画展品是王金庭先生独创的，拥有国家专利技术认证的新技术作品，具有材料独特、工序繁复、工艺精细的特点。每幅沙画作品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其中大型沙画作品《迎国庆》将于展览结束后赠予平津战役纪念馆，作为该馆的永久馆藏品。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1921年，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发掘河南仰韶村，成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的开端。今年正值百年，一百年对于漫长的北京历史不过是沧海一声笑，但现代考古学的一百年却犹如滔滔两岸潮，不断刷新着北京历史的结构和内容。 虽然考古发现的只是真实历史的万分之一，但每次发现都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这项发现背后的一扇大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精彩、它的荣耀、它的沧桑。中国现代考古一百年之际，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处长、考古学家郭京宁九月最新出版的新书《考古北京》将带您穿越这一扇扇大门，去了解最早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历史又何以在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选择北京作为首都。 10月1号到7号，京津冀之声 FM100.6 联合北京出版集团推出新书选播纪念中国现代考古一百年特别专题《考古北京》系列。七集选播将会以小片段折射大历史，以小文物体现大文化，帮助您了解北京何以成为北京。 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微信、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10月1号到7号，敬请关注。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舒润、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听众朋友，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